去养肥，要先到底那个我，总在里里感觉多舒服，天地多辽阔。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 北京电台首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 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 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北京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 我们经验可以跟我们这个广大的足球少年、足球家长，甚至足球学校一起来分享一下，究竟怎么样去培养我们的足球少年。我们先再有请一下来自于滨谷这个全校的师生们，有没有这么样的一些足球的这样的一些教育跟训练？那么对于这种有足球特长慢慢练出来了又有兴趣而且确实踢得还不错的，咱们会投入什么样的一些精力，然后去或者是内容去辅导他们 啊？好，大家好。首先我们学校啊，是刘书记已经说过了，我们学校呢是分为3级的课程，基础型、拓展型和专研型。对普通学生呢，我们是激发他们的学习的一个兴趣，让所有学生尽力的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在最初我们的做法呢，首先是我们可做过就是致家长一封信，以这个途径让家长先让家长 接受 这个足球，家长接受之后呢，我们再给这个普及学生，就说这个足球的一些真正的意义在哪里边。比如咱们同学就像刚才您说的，就说同学们首先想到足球是锻炼身体，能提高身体的那强身健体，但是他不知道后边的，比如说咱们这个团结协作这个能力，比如说坚韧的这个品行， 团队精神和意志力， 对，还比如说他这个大局观，忍耐能那个忍耐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素质，比如说你在场上裁判的一些不公正的一个判罚，这个时候你是否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能忍下来，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正规的一些系统的训练的话，可能你一冲突，黄牌变红牌，你可能就下去了。你当时可能因为你的言语的一个冲动，说可能觉得我当时我解气了， 过瘾了， 对吧？但是呢，你造成的伤害可能是这个队，就是使这个队最后丧失了取得胜利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说呢，在这方面呢，我们学校这个培养呢，先说在从家庭里边，在对学生进行讲解足球的意义，在对咱们这个说，还有一个就是足球场上，它毕竟它不是同一个位置，因为足球场咱们是11个人踢，各个位置它不同。比如说有的咱们在这个锋线上，前锋干嘛呢？他主要是他的速度，对吧？咱们那个 那个中场呢干嘛呢，他主要是一大局观把控，这个就是场上的灵魂和大脑，是吧，咱们后卫呢就是稳重，一定要稳重。在这里边呢，你看咱们的学生，有的同学他就适合踢前锋，有的学生他就适合踢后卫，有的他你看他速度不是特别快，力量不是特别强，但是呢他有灵活的头脑，他能把这个球调动起来。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个跟大家讲，跟所有学生宣讲的时候呢，在宣传宣讲的时候呢，就说总有一个位置能适合你，就看你能不能做。实在不行，说我跑也跑不了那么快，我也没有劲儿，其实我也没有，那你能不能看试试守门员行不行？真的有好多同学真的是从守门员做起的，说 我也是，我也是， 抢着争做去守门员，说一说咱们先去来个小对抗，咱们守门员上一下，真的有三四个孩子都去往门跑，当时我也觉得就上。平常的体育课，我也想的就是怎么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就觉得我想参与这里边来，但是呢我球踢的不是特别好， 确实有点欠缺， 但是我觉得我站这门那球过来了，我能把它挡住。 哎，他们可不知道当门将最苦了，得摔得砸，然后还得被闷，我的妈呀，这简直是最苦的一个那位置了啊。 16年呢，我们被评为这个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教之后呢，也是应了国家和北京市的要求，我们是每周要开一节足球课，但这个是必须要做的，而且是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已经在走在这个咱们这个要求前面了，每周开一节足球课，而且是呢，开展足球课之后吧，还是就是说，真的足球慢慢的让同学们就是吸引的培养他们的兴趣，把他们吸引过来之后，这有一帮突出的孩子，就是他们的身体素质确实好，而且喜欢踢球，慢慢就喜欢这了。完了呢，我们学校呢就为初高中这个组织的社团，组织社团的第二步呢，就是组织社团，就是把这帮就是有一定基础或者有特别喜欢这帮孩子，加入到我们的社团里边来。 太好了 啊！之后呢，通过加入社团之后，我们的成绩就是自己意义上的校队。可能说当时我们觉得就是这个组建校队，当时没想那么多，但是慢慢的觉得从咱们那个政府到教委对我们学校就是就评估出来这么一支队伍，这支队伍打得还不错，咱们看能不能再继续帮帮他们，是吧，从师资上从场地上给予我们帮助，之后慢慢的我们就是看把咱们这个选修课这个时间之外，我们觉得还是不太够。之后呢，我们就又利用课余时间，比如说就放学的时间，还有这个周六日，在同学们把自己的学业完成的基础之上，我们跟大家和家长沟通去商量一下，怎么安排一个时间段，想让这个课余时间再让大家投入点训练。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基于我们就是在平谷区吧，我们踢球可能是在平谷区能称霸，而且我们的初中队伍就是连续6年 啊， 在平谷区初中男子组是第一名。 我的天哪！就是建校以后就一直是 对 没让出去过。 对，这个其实挺难的，也是基于上级领导和我们学校刘书记那李校长他们的支持。确实是这个初中组男子组冠军，只要得上之后，我们就再也没人动过。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遇到了困惑，就是说往上走，走到北京市，我们觉得是平谷我们是第一，但是北京我们也吃过苦头，所以说从这基础上，我们就是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训练，这时候呢也与这个中赫国安他们那边这个教练团队通过俱乐部我们进行接洽，之后呢就是让他们也是在周六日时间给我们进行 指导 训练，我们的教练呢也跟着一起在组织学生的过程中，自己也提升了教练的一些水平，真的是学生得到了锻炼，其实教练也在 学习先进的训练方法。 对对对对，在这方面呢，我觉得确实是受益匪浅吧，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 那么学生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去做一个分层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教学呢，尤其是在足球这块。刚才我们也听那个书记说了啊，就是除了我们本身的校本课程之外，而且我们还有包括像选修课，还有包括像是学生社团，那其实作为学校来说，这个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应该不小，那么究竟咱们平谷一分校这边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请那个倪校帮我们再介绍一下。 我们这块就像刚才说的啊，就是从开始的普通的学生到这里边表现出突出的，我们把它放为社团里边，到最后把这个社团里边这个精英们在进行这个周末再进行加强进行训练 校队啊， 对，这校队之后呢，就是我们反正是 通过这几年的打拼吧，我觉得我们这个首先从这普及类来说， 嗯， 现在真正做到就是咱们足球， 嗯， 从哪儿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啊， 嗯， 原来我们的学生就是踢足球， 嗯， 可能您知道最早咱们都是女同学基本没有踢足球的， 嗯呢， 对吧？ 是的。 但是呢，现在我们学校啊，通过这个特色校这建校之后， 嗯， 被评下特色校之后，就这个女同学， 嗯， 这个参与足球这个比率是越来越大， 嗯， 而且是主动要求报名。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 哦， 我们打校内联赛，因为每年我们就每学期， 哦， 我不是要每学年，每学期我们就打一次校内联赛，比如十人制、八人制、五人制的，哦，有同学就追着我。问我说那个倪老师， 嗯， 女同学为什么不让踢球呢？当时把我问的我都没话说 啊，不让踢球 啊，就我说，啊，说 我还以为你不愿意踢球呢。 对，当时我就， 啊， 确实就我说你们不是害怕吗， 嗯， 啊，是吧，一踢球你们都躲 躲，对， 他说不是，好多人愿意踢球，您可以了解一下去， 嗯， 这一句话就深深触动了我，之后我也把这个情况跟那相关的领导汇报了， 嗯， 也和在体育这边也跟那个体育的专职的老师和组长们去沟通这事儿， 嗯， 我说这个情况， 嗯， 看来女同学是 有 需求的。之后呢，我们就是先试着，比如说我们八对八，咱们必须上两名女同学， 嗯， 啊，这样去打。之后呢，就是没问题。之后呢，就女同学呢就觉得我们这俩太少了， 嗯， 你这你 也不带我玩啊， 不公平。之后呢，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是， 嗯， 咱们就分男女队得了 啊， 啊，咱们就是公平，男女平等嘛， 啊， 男生有男生队，女生有女生队， 嗯， 混合有混合队，就这样呢，我们的人口这个数量就普及率啊，就整个就全上来了。在这个时候呢，确实像孩子有一些学生吧，就是说他就是还是不入这个足球这里边来， 嗯， 但是呢，他通过我们现在的校园足球文化和校园技巧大赛， 嗯， 他能做。在文化这里边呢，就像说写诗啊、唱歌啊、拉拉队啊，做的都特别特别好了。因为，2017年嘛，我们这个校园足球文化这块展示，在北京市徽标获了一个团体的一等奖，还有这个，绘画是有两个三等奖，可以说这成绩在平谷区肯定是就特别特别好。在北京市呢，也是去首体接受咱们这个，市教委有一个展示活动。高三小项目展示活动， 嗯， 也对咱们学校的这个获得这个校园足球文化这个展示给予了肯定。在这方面， 嗯， 还有一方面就是技巧大赛这块， 嗯， 技巧大赛就是这时候就是 基本功了， 基本功。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不需要配合， 嗯， 是吧？我行我就行， 嗯， 我你像咱们足球踢球就是您要踢足球，您肯定知道，说你自己行，你肯定这一个队十一个人就你一个人行。不行， 带不动， 对，必须大家一起跟你自己把球都给你自己，你不可能说自己场 一个 C 罗带十个我，那是不行的。 所以说在技巧大赛呢，满足了这个个性化的一个需求， 嗯， 在同学们在这里边就是队员们同学们有点特长的， 嗯， 在这里边就是真的是很亮丽，让所有同学很羡慕，因为他们的一个展示，你比如说射门，你比如说是运球， 嗯， 你比如说在运球挂射门，你比如说他们的踢准， 嗯， 他们在做的时候真的 找位置踢哈， 对对对，你说九宫格真的是他们每一脚出脚，每一次触球，真的引起旁边很多同学的这个尖叫，而且拉拉队这个就是 嗯， 比如他是那个初二三班的， 嗯， 这个二班的整个都在那站着， 嗯， 啊，老师班主任 集体荣誉 也对，给加油， 嗯， 确实是从这个赛事和这些活动当中， 嗯， 我们的普及率肯定是提高了， 嗯， 而且通过与俱乐部一些合作， 嗯， 我们这个社团和或者说校队， 嗯， 我们的水平也在提高，而且是从去年开始吧， 嗯， 就是海外引致计划，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 听说过。 北京市海外引致计划， 嗯， 就是外籍教练， 嗯， 入驻到平谷区， 嗯， 我们学校非常荣幸的啊，也是平谷区咱们这个教委非常信任咱们学校， 嗯， 当时说的就是 派到咱们学校来， 对，派到咱们学校来，这个教练呢，上次是一个学期， 嗯， 是来了一个阿根廷教练， 嗯， 这次呢是来了一个塞尔维亚教练， 嗯， 在我们这儿是待了两个学期， 嗯， 啊，就是一学年。嗯，通过他们过来啊，说实话，当时他们就是原来在我的心里边就觉得外国人踢球也就那么回事儿，对吧？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是等他们一来之后呢，作为教练一过来呢，因为这个我也可以说是懂一些足球吧，不敢说专业，就是说懂。跟他们 看他们训练，跟他们交流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是就是 是有先进的一些教学， 确实觉得是有好多地方值得咱们去借鉴和学习。首先来说，就是比如说孩子们在赛场上出现问题之后，他们不是去指责，他们是去鼓励，去引导， 嗯 啊，之后呢，对你做的任何一项好的一个活动或一个动作，他们会及时抓住这好的，进行 放大性的 肯定啊、 哦、 啊，而且会产生联动， 嗯， 这个肯定之后呢，就是有的队员平常要咱们去训练，他们就觉得说啊，他就是强，但是经过外教的肯定和放大之后呢， 激发好胜心， 对他们这帮孩子觉得我其实我也不比他差， 嗯， 我也能做好，在这个情况下 先进带后进、啊、 对，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大家共同进步了。所以说外教这个一些做法，我确实我觉得慢慢的他的比如说他训练的东西， 嗯， 其实我也能训练也没问题， 嗯， 但是呢，就他这个方式方法和他的想法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还是一个理念的问题啊？ 我觉得肯定是理念的问题。 其实要谈到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平谷区非常的大，那么其实跟我们就市里边就近入学的情况会不太一样。就大家如果到初中业阶段，可能会分散在各地，然后来到这个咱们学校来上学，那必然存在一个住宿的问题，然后包括吃饭的问题。可能平时我们住宿跟吃饭，就大家吃什么都无所谓啊，但是真是练了足球，又进了校队，消耗确实非常大。那么在这块，咱们学校有没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帮助呢？ 2016年， 嗯， 我们学校就是招收了足球特长生， 嗯， 这个特长生呢是从全平谷区招来的， 嗯， 因为我们是属于西南片的， 嗯， 那、这个平谷区反正是很大， 嗯， 这么多那个学校为我们推荐了十几名孩子，他们有幸的是继续学习足球嘛， 嗯， 而且是把平谷区所有的就是喜欢足球的顶尖的孩子聚集到了一起， 嗯， 在这方面呢，我们做的就是首先是在学习就是足球啊， 嗯 嗯，最初的时候说可能是我想去中超， 嗯， 是吧？我想去踢这个亚冠， 嗯， 我想去代表中国去踢世界杯， 嗯， 可能这个想法是好的， 很 但是呢，一定要落到现实当中， 嗯， 是吧？我跟他们说，我第一次接触他们的时候，我就会说，你们踢足球肯定是学校非常非常支持，但是你们不能把学习耽误了。现在我们呢，就是通过这个，因为他们是足球特长生嘛， 嗯， 你不可能说足球特长生就是 学习了 啊，不学习那肯定是不行、哦。还有呢，足球特长生你说不训练， 嗯， 也不太可能， 嗯。 所以说呢，在训练和学习这个两项当中呢，我们学校是这样做的，就是说他们在训练的时候，这个时间别人可能是在学习， 嗯， 但是呢，我们在做什么呢？就是这帮特长生，因为他们都是不是本片的嘛， 嗯， 是吧？所以说我们就给他们在晚自习的时候、 嗯、 啊，学校给他们专门配老师， 嗯， 再给他们进行补课。 哦，对，你缺什么课了，我给你补。 对，在这方面 弱， 在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已经都想得非常非常的好， 嗯， 这就是领导考虑的事儿。 嗯， 第二呢，就是说，毕竟说他们在这儿，住宿 食宿啊， 啊，肯定要吃饭， 嗯， 吃饭肯定要花钱， 嗯， 对吧？我们学校呢，就是对他们的特长生呢进行训练期间呢， 嗯， 有饭补， 嗯。 这个饭补随着开始，我们就是比如说第一届特长生就十几个孩子， 嗯， 到现在我们已经30几个孩子了， 嗯， 说实话学校压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从开始咱们这个资金觉得 还可以， 还能支撑 啊， 到现在确实有点就是也是那 捉襟见肘， 对，现在也是在积极的向就这个教委领导进行申请，能不能就是继续帮助一下我们。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是，比如说他们的衣服，毕竟初中生刚来的时候， 嗯、 是吧？他们、这个、 长身体， 长身体也好，或者打训练足球那么 激烈、 啊，都汗呀、啊 嗯、 什么的，洗衣服也洗不太好。跟领导这边呢一申请，领导主动配了2台洗衣机， 嗯， 专门给这个足球特长生进行这个洗衣服什么的。 嗯， 我们的足球教练呢也应领导的要求啊，下放到咱们这个宿舍，帮助去管理，去陪着孩子一块儿，这个内务怎么整理啊？ 嗯， 这个地怎么扫啊？这些东西就慢慢教他们，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啊，教练收获了什么呢？我认为教练就是收获了和孩子们在一起这个一起战斗的心。 嗯， 让孩子们觉得教练不仅仅是在训练我们， 嗯， 而且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也一直在管我们， 嗯， 教练 一直在关注，包括我们的学校领导啊， 嗯， 经常去特长生班去听课，就是特长生班可能是 把握一下这个教学进度，别说光练足球了，然后学业成绩下来了，那不能接受，别说家长不能接受，学校也是不能够接受 啊。对，在这个在领导这个发现我们这个特长生班这个足球这个踢足球这事儿就是教练基本的管，如果学习这边要是有一些风吹草动的话， 嗯， 我们领导这边特别刘书记这边， 嗯， 还是积极的联系校级领导和对接咱们教学方面的一些领导， 嗯， 进行一个联动的一个措施。所以说呢，在学习这方面还是肯定能得到保障的。 好，刚才呢，倪校长也是介绍了很多啊，这个平谷一分校在我们校园足球上的做的投入。第二时段还有最后一点时间，我把这时间交给两位同学吧。那个张明阳，我特别想问问你，你是从什么时候进入咱们平谷一分校的？是初中就在这儿吗？还是高中过来的？ 我是初中就开始在一分校了。 哦，那你也见证了这个女同学从这个不踢球到踢球的过程，喜欢跟女同学一起踢球吗？ 其实是很喜欢的，因为 男女干活搭配干活不累是吧？ 对，毕竟只有男同学踢也不是那么的 带劲 有乐趣。对 嗯，那你觉得比如说要让你组队的话，你愿意是那个就是男女混着组队，还是你跟女生队踢？ 如果要是出去打比赛的话，我希望就是全部都是男生，因为不希望看激烈的对抗中女同学受伤。对， 非常有这种这个男孩那种大男人的那种状态啊，挺好。我也想问问这个刘建廷，你现在踢球的过程之中，你觉得就是对于你来说，现在学业上成不成为压力？ 其实学业上的压力现在是到初三了嘛， 嗯， 肯定会有所变大， 嗯， 但是，我到初三之后，其实我利用的那个，我训练的时间全部就是已经全部移到的课外， 嗯， 课余时间了。 嗯，上学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就是跟着老师的进度好好上。 对， 嗯，你现在是咱们初中的校队的队长， 初中校队队长， 成绩怎么样？现在？ 成绩现在也还就是还可以，在年级中还可以在排在，就是排在前面。 还排在前面，其实你知道，这就是一特别好的一个带动作用，也告诉我们的家长跟同学们，不要说踢足球，然后就会影响我们的学习。这有现实的例子，我们的队长啊，这现在尽管我球踢得很好，我们也拿名次，我们也拿奖，我不仅能走特长这段，我还可以在学习成绩上，我们有非常突出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出来。尤其是平谷一分校本身的教学的成绩，在平谷区现在逐年在上涨，而且成绩也很突出。那么这一点上其实也可能很多的家长能够有放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了，第二时段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在第三时段我们将会继续来聊一聊在学习之后家长们啊这个究竟是如何看待足球的，以及我们的同学们究竟有哪些获得感。我们都想教育的获得感，那么学习足球有没有获得感呢？获得感又是什么？欢迎您第三时段继续收听。

还是要看看同学们的这样的一个获得感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家长们对于这个同学们学习校园足球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因为任何事情如果要没有家校的联动，家校的这样的一个协作的话，其实是办不成的。嗯，老说说这个家长都说啊，我把孩子就放给学校了，那就交给您了，您就放心管吧。实际上这话是这么说，那谁不真谁就真能大撒把呢？如果要家长就是坚决反对，很多学校的活动也开展不下去。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有必要问一下这个刘书记啊，那个咱们平谷一分校在开展校园足球这样运动的时候，家长们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因为本身在平谷那边可能大家都觉得，哎呀，孩子要想学出来一定要好好学习，因为本身其实教育水平教育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是不如在市里边这边那么多那么资源丰富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些担心。那么在这种时候怎么跟家长说我们要推广校园足球运动，尤其是已经到进入校队了，就是已经到拔尖人才这个水平上了，怎么能够说服家长呢？ 嗯，这个我分两个层次，第一个还是普及性的，因为我们学校呢校园足球活动比较多，征得了家长的同意和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所以我们在这儿呢，首先是借助了我们家长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呢有一个定期入校办公的这么一个环节，那在这个环节中呢，我们首先还是要跟家长沟通我们在足球校园足球方面打算做哪些活动，并且在前期的准备由各班和各年级带动自己本班本年级的家长委员会参与到这个活动准备中，而在活动的实施过程中呢，家长委员会和家长代表都会到校来参与，在过程中看到孩子们的表现，其实才是家长放心并且支持的一个重要的应该叫催化剂，这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就是对于我们的足球队校队或者足球特长生来说，我校的足球特长生都是全季素质的，他们离家呢比较远，所以呢家长其实是非常牵挂的，并且他们周末呢都要训练，有的孩子特别是家特别远的孩子可能一个月才能有一个周末回家，这期间呢家长其实是很非常关心，所以我们首先为这个孩子配备了生活老师和这个班主任老师还有宿舍管理老师还有教练，全方位的去关注这些孩子。第二呢，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在这方面非常注重孩子的日常表现和家长的沟通，每周都会有家长代表来参与到住宿生的晚自习的这个陪同，或者叫参与晚自习的指导，因为晚自习是上课嘛，让家长呢能够参与到这个课程中来，家长也放心，觉得第一我的孩子训练的时候有人管，学习上也有人管，首先他在心理上就不会觉得这个耽误学习。第二个呢，我们给孩子营养补物，这个呢也都是会告知家长，包括给他们买这个服装，统一服装，统一装备，家长呢觉得孩子第一吃得好，第二不冻着，第三这个生活条件质量比较好，所以家长在这方面也比较放心，家长放心了才会大力的支持。第三，我们在跟家长沟通的过程中呢，更多的还是一个引导，就是不要过于心疼孩子，因为毕竟孩子还小，特别是像刘建廷他们初中的孩子嘛，他还初三了还好一点，初一的孩子就是刚刚相当于小学毕业，他的独立生活能力还是比较差，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也是每天都会跟家长进行沟通。 有辅导员吗？ 有辅导员，有生活老师，还有这个班主任嘛，还有宿舍老师，就是全方位的让家长知道他的孩子什么样，每天进行沟通。所以呢在开始的时候家长还是很挂念，但是慢慢后来家长就放心了，特别是我们在假期集训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仪式，就是我们要给假期集训的孩子颁证，颁他这个优秀学员证或者各种证，这个证由谁来颁呢？我们都请家长来颁，就是家长亲自 参与到， 对，亲自参与到这个学校的训练的活动和对学生的这个鼓励的环节，既融洽了这个家校的关系，融洽了家长和孩子的关系，其实也利于学校工作的推进，家长，我们学校目前特长生的家长对学校的工作非常认可并且支持。 那您觉得家长们在对待孩子踢足球这件事情上，他们的期待主要是什么？是其实真的希望孩子们通过这个足球特长然后能够考上一个好的大学，还是说单纯的只是希望他能够有一项热爱的运动，然后让身体更强健？ 首先呢，家长们还是希望孩子有自己的 爱好，生活能够充满乐趣。但是我们作为学校方，我们不能只考虑到这一层，所以我们对初中和高中的足球特长生在这方面还是有设计。比如我们在第一年招了这个初中足球特长生之后，我们就积极的跟教委申请，能够在高中也招这个足球特长生，给这个孩子呢一个6年连续培养计划， 贯通了。 对，比如张明阳就是通过这个计划那个进入学校的。这是一个初高中我们自己校内的一个衔接。第二个呢，我们其实还做了一件事，就是目前我们还是将我们的课程伸展到了附近的小学，就是我们还想做小学和初中的这种贯通衔接，希望能够把孩子从小有兴趣的孩子从小学就给他提升，我们叫送课到校，像周边的小学辐射，这是第二层。第三层呢，就是像明阳现在目前要面临的问题，他马上就要高三了，他也有升学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在积极的跟一些大学去进行联系，看看有没有可能能够为这些孩子的前途再进一步铺设好这个 前进的道路， 培养的方向吧。还有一个层次呢，就是我们从今年开始做的，就是我们输送我们初中的孩子进入各级这个队员的选拔。这个 比如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我们请倪校长说一下。 倪校长， 咱们今年有三个小孩就去那个参加这个中国国安他们那个预备的一个选拔，应该是3队吧。有三个小孩现在已经就入选了。可以说他们是很幸运的。为什么呢？因为比如像队长这么优秀的，他没去参加这个。当时我记得我跟队长也沟通过这事儿。队长说这个虽然说这个要是能进入国安，是我的 毕生的夙愿， 对， 也是我的夙愿。 但是说实话，队长肯定是还是心智比较成熟，是就是能脚踏实地的。他说现在我确实还是想在学习足球训练这个基础之上呢，我要把我的学业搞好。我不是想说这个通过这个踢球之后去踢职业队。我说我当时我肯定是我当时想法，我就说你这个想法挺好的， 有点可惜哈。 对，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据统计吧，就是咱们这中超联赛大概就这个十几支队伍能有多少人，但是底下得有这个分母，估计得有，上次那个咱们那个新闻上统计，得有几万人都在底当分母了，就这个100多人、200多人，他们是在上边光辉亮丽，大家伙看他们挺好，但是他们不知道底下有多少人，多少这个没有踢出来的，所以说通过我们队长跟我说呢，其实我觉得我说他挺务实的，挺踏实的，这个选上呢也是好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他们有这个想法，特别特别想去，二呢他们就很幸运，真的被他们招走了，三呢如果真的有一天在电视上看见他们 踢出来了， 对，可能哪一天我还很骄傲说这是我曾经的队员，我可能算他的启蒙指导教练之一，这觉得我也是无限荣耀的。还有这些小的细节呢，刚我们刘书记刚说了一些，从几层面上说啊，我们家长这块呢，我还想举一个几个例子。 您说， 比如说就是去工体去看球，我是让我们这个足球特长生还有这个踢比赛的足球比赛里边优秀的生，给他们一个福利，让他们带着家长请家长一起去，学校给他们，对，学校给他们租车，给他们带吃的带水，之后呢一起组织去工体去看球，家长们非常非常的高兴，而且因为我有一部分家长的这微信 啊， 他们照相晒朋友圈，好多人还点赞，还发表一些就是言论，就是说哎学校特别特别好，感谢学校，可能我们这个就到这么长时间，孩子十几岁了，我们根本我没带孩子去过，可能自己都没去过， 是 这次是感谢学校，完成了我的一个愿望，也让孩子和我更就是一起亲子这个活动更加提升，所以说呢就是特别感谢学校。第二呢就是我们去到外边打比赛啊，就是从一零年开始吧，我们去打北京市冠军杯啊，就是这个明日之星邀请赛啊，这种市级赛事，有好多我们会征集家长，就向家长发通知，是否有家长愿意去。开始我们会担心说要邀请了家长都不去的情况下，是不是也很尴尬，结果就是先保持先试试吧，结果一发通知 正好是与我们的、哦、与我们的想法就是可能是背逆了、嗯、就是我们得劝家长您别都去了，因为我们的车的座是有限的啊、之后家长非常踊跃的报名、而且是没让去的，做工作的时候还私信我、说真的特别特别想去， 嗯 啊，我说咱们下次，因为比赛不是一次， 嗯， 是吧，咱们下次再去，之后我们就把家长给分批了， 嗯， 比如今天比如对人大附， 嗯， 是吧，那一二三四五家长去了， 嗯， 明天咱们对惠文中学，咱们就四五六七八家长再去，就这样分。 嗯， 而且有一个特别贴心的呢，我记得当时特别暖心，就是大约在十一二月份吧、 嗯、 我们踢那个那次应该是冠军杯吧， 嗯， 踢比赛啊，耐克杯， 耐克杯 啊，踢了比赛，嗯，在中场的时候， 嗯， 因为我们带的当时我们没有考虑那么细，都带的是矿泉水， 嗯， 您知道那个天气没到冰，反正特别凉，你想他们踢球身体跑那么热，突然要喝那么凉的水不好， 嗯， 之后呢，这个第一场我们发现这问题之后，就想刘书记他们反映，刘书记李校长他们为我们做了这定制了保温桶， 嗯， 保温桶之后家长再去的时候，咱们家长干暖心事呢，就是这他们往下一走，家长用这个，因为暖这个保温桶的水都是开水， 嗯， 特别热，家长用这个水杯， 嗯， 接一半或少一半开水，用矿泉水给炖到温水， 嗯， 队员们一下场，家长就往上送。当时我看到这个画面，我当时第一个想法我什么没有，我就想照相，我一定要照相，留下这么温馨的一个画面， 嗯 啊。之后照完相之后，我把这个相片不第一时间给我们那个书记和校长发回了，领导们觉得说真的是说家长去了，他这个东西 起到好作用了。 对，每个家长爱自己的孩子， 也爱别人的孩子， 可能是个小爱， 对， 对吧？但是他能爱所有足球队的这帮孩子，我觉得这就是大爱。 嗯， 通过这一个活动，我真的觉得，在有家长在里边参与， 嗯， 说实话，这个家校共育、家校合一、 嗯、 家校形成合力，这个时候体现在方方面面，在我们足球这边，我真的也感觉到了。还有他们是特别特别幸福的第三点什么呢？学校组织他们去爬长城。 嗯 啊，可能咱们同学说这个爬长城也没啥，但是对于我们农村的孩子来说， 嗯， 可能这个是非常非常被别人羡慕的事儿， 嗯， 啊。咱们学校一块组织， 嗯， 开着车在咱们这个特长生或者说一些比赛，就是应该受表扬的， 嗯， 给他们一些福利，带他们去爬爬长城，去锻炼锻炼。 真好， 这个团建共建的这个过程。他们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而且在这里边你比如他们的文明礼貌， 嗯， 彰显在各个地方，他们一下车就站队， 嗯， 当时我记得我们在外边站队的时候，好些游客看我们都， 嗯， 怎么 原来部队了， 怎么还站队呀，啊，这站着去，但是他们就是在 规规矩矩的 平常的训练当中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所以说 其实这也就是学校的一个德育教育的一个体现了。对，我们足球不是说弄一堆不好管的坏孩子军团，然后痞里痞气的出去踢球，那个一出去以后满嘴冒脏话，然后或者是随便打群架，不是这样的。那踢球不是这样，不叫踢球啊。 对， 嗯，所以呢，在这一点上，也希望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们有这样一个意识，就是不要觉得好像踢球就会变成坏孩子，只是有坏孩子在踢球而已，这是一个正好相反的事儿，不是说这个旅，我就在当年想过一个，听过一个笑话，就说这个旅游鞋是没有罪过的。那不是说旅游鞋让孩子变坏的，而是很多坏孩子爱穿旅游鞋啊。这个主次要分清楚。我们再把这个话题转到这个同学们这儿来，张明阳，我特别好奇的是，对于你来说，你给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场球是什么样的一场球？尤其你又是特长生进来的。 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是当我升入高中的时候， 嗯。 第一场比赛应该是传统校比赛， 嗯， 当时是备战中考， 嗯， 就是疏忽了体育锻炼，然后第一场比赛的时候上场，也没有多长时间，我的身体就受不了了，然后就 受不了是什么呀？ 就是，肚子疼，就 肚子疼， 对，就 是吃坏了那种吗？ 还不是，就是感觉就是 紧张， 对，就是有点身体接受不了 啊， 太长时间没有锻炼。然后那场比赛我就先下来了， 啊， 然后 被教练换了。你是你主动跟教练说，教练看你不行了，然后把你换了。 是我觉得我自己受不了，然后下去了。 哦， 然后那场比赛非常辛苦 啊， 然后我在场下看的也是，就是满是不甘和后悔，就是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 球输了吗？ 球赢了，但是很困难。 啊， 如果我觉得我在场上的话，可以就是不用这么困难，可以让其他的队员更轻松一点。 嗯， 然后所以就是那场比赛给我的感受就是后悔和不甘。 嗯，那由此给你带来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你觉得教练足球就是踢球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应该就是就很多事情是不是都要通过持之以恒的这样的一个锻炼，还是说我们在场上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调节自己的心态？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是考虑团队， 嗯， 然后要尽自己的努力让团队变得更好， 嗯， 然后其次才是个人。就像是 你踢什么位置？ 我是后卫。 你是后卫？ 对。 是马尔蒂尼那样的一个后防中间似的啊。你认识马尔蒂尼吗？不已经不认识了是吧？你看这就是代沟。就我这代就已经都过去了啊。哎，我特别好奇，那场比赛完了之后，教练跟你的队友们跟你聊过吗？因为很奇怪，一直踢球踢得不错，然后突然中途被提前换下，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奇怪，问你怎么了。 嗯，队友先来的不是问这些，是先来的是安慰，问我怎么样了，就是对我表示关心，而不是问就是为什么就是突然间下场了。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也是让我的心情好受了一些。 嗯， 就是没有那么严重 沮丧啊。 对， 也幸好球赢了，要球输了就更懊恼了。 对对对对 对吧，还好还好还好啊。但是现在缓过来了吧，这遇到比如说身体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嗯，是咬牙坚持还是主动跟教练说这场球我不适宜上？嗯，你会怎么跟教练去说？ 我觉得坚持是优先的，如果自己是到了一定程度实在接受不了，再和教练提出我要换下场。 嗯，还是要就是 对， 要承认自己现在的水平已经不能支持这个球队继续向前进了，是吧？嗯，所以我觉得这挺好，这也是同学们对于自己的意识啊认识更明晰了。有的时候觉得啊，我一定要在场上，尽管我现在都不能踢了，我这腿都抽筋了，就已经跑不动了，我还在场上，没必要啊。为了球队能赢，我愿意下场，然后让更有体力的同学上场，保证我们的球队能赢，而不是我自己一直在场上。我觉得这点很重要，这就是真正的集体荣誉感跟团队精神的一个体现了。再问一下这个刘建廷，踢球六年这么长的时间，有没有一场比赛让你印象最深刻？ 肯定有啊。 嗯，跟我们说说哪场比赛？你踢什么位置来着？ 我踢前锋。 踢前锋啊、哦，你们俩是一前一后。 对。 好，那你这个踢前锋，那进球最过瘾了。嗯，你有没有一场球让你觉得这场球这赢得不容易？ 对，我就是在我初一的时候， 嗯、 初一那年是暑假吧， 嗯、 是平武区联赛。 嗯。 然后那场比赛，然后是就是可以。几乎可以决定这个今那年的平武区这个 冠军 的归属了。 嗯， 然后那次就是我们的对手就是跟我们的实力就是非常接近。 嗯， 那场比赛就是真的踢得特别的艰难。 嗯， 都是50多分钟了，我们就是踢成了1-1。然后就是不是在夏天踢吗？ 嗯， 真的就是也特别热。 嗯， 特别特别累。然后那场比赛。就在最后几分钟里边，然后我进了一个球 啊， 然后这场比赛我们就是取得了胜利。 嗯， 就是进那个球，因为在最后几分钟嘛，人真的就特别让我难忘， 人到极限了都。 对，特别不可思议，就是几乎就是看到我们就是场上每个人都已经是 疯了， 就是没有力气了，但是还是就是非常的高兴， 一起欢呼啊， 对，一起欢呼，一起就是我们就是。跑到一起来庆祝，然后来就是真的 去感受这样的一个胜利的喜悦。 对， 嗯，有没有那种特别打得特别难的，就是输球遇到那种特别强的队伍，尤其市里的这几个特色校啊。我当时我这个做校园足球的时候，我就每个学校来我都会问，哎，你们跟屯中打过没有，跟回中打过没有，跟八一打过没有，什么感受啊、哦？学习学习就是学习，就是知道肯定就是硬实力上确实有差别，但是呢怎么踢，还是说我一听对他们我就放了，我就干脆就不踢了，就是你爱灌几个灌几个差不多得了，还是说不行，就算他再厉害我咬着牙我跟你拼一下。嗯， 肯定是要就是把自己的我们是无论输赢都要把自己，我们就是我们在教练就是教授我们的一些技战术， 嗯， 我们一定要发挥出来， 嗯， 就是 还是要让自己那个去发挥一下。张明阳跟他们踢过吧？ 我和他们踢过。 嗯，那个当时心理状态是怎么建设自己的心理的？说我这么强的队伍就踢不过算了吧？还是说不行，咬着牙你灭了我，我也得卸掉你条胳膊？哪种状态？ 肯定是后者，因为团队整个的精神都是坚持向上的。 嗯， 坚持坚韧， 嗯， 不放弃，然后怎么着也得跟他踢一下。 嗯， 然后即便是踢不过他，那我也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嗯， 就是不能让他这么就轻松的过去。 嗯，尤其你是后卫啊， 对， 他们的前锋线好像都挺中前场都挺强的。 对对对 啊，嗯， 但是踢比赛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你可能需要两个人去防一个人 啊， 然后整场比赛下来可能对面没怎么有消耗，但是这边就累得不行了。即便这样也要坚持。 嗯， 我们必须要就是踢他们，不是说我们踢不进球， 嗯， 也有进球的时候。 嗯， 然后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成果， 就是还是要有这种意志力， 对 吧？对，就是我不能说我知道你厉害我就怂了，就是我还是得要展现出我自己的意志品质，我的水平，我的风格，而尤其我的精神风貌。 对， 就是我可以站着死，我绝不能躺着躺着赢，对吧？ 对，我们这个足球社团其实它是有一个三坚精神，就是首先是坚强，就是做强自己， 嗯， 第二个是坚持，其实就是团队之间需要共同协作，把一个比赛或者把一个训练给他坚持到最后一刻，把一件事做到最后一刻， 嗯， 第三个就是坚韧，坚韧实际上是意志品质的一种提升，就是不管遇到多强的对手，首先我们不能看低自己，其次我们要发挥到极致。他们的三坚原则，三坚精神嘛，我觉得还是这群特长生在比赛和训练的过程中是落下来了， 嗯， 落到了他们的心里，同时也落到了他们的脚上， 嗯， 他们的这个行动上， 嗯， 所以我们遇到很艰难的比赛， 嗯， 孩子们也没有很气馁，即使输得很惨， 嗯， 但是每一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种收获。 嗯，其实我觉得刚才谈了这么多啊，就一整期的节目的时间，我觉得仔细回忆起来，包括这期节目其实也是对咱们足球的这样的一个几年生涯的一个小小的总结，而且你将来等到成人了以后，然后工作了以后，甚至将来自己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之后，你回忆起上学的时候踢球的这段经历，一定是非常宝贵非常幸福非常快乐的一段回忆，也希望这样的回忆能够陪伴你们一生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校园足球节拍，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进入我们今天校园足球节拍，还是有福利啊，可以送首歌给你们的同学们，咱们让给刘建廷吧。刘建廷今天是在场岁数最小的，你来送一首歌给你的同学们好不好？送首什么歌？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好，那这首歌送给谁呢？ 送给我们所有足球社团足球特长生每一个人。 嗯，希望他们都相信自己， 对， 然后踢出自己的精神风貌来，甭管多强的队，咬一口再说，是不是？ 对。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师大附中平五一分校的师生们做客节目，我是姚迪，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如雨，山